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关爱自己的健康才能带来长久的幸福。 欢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梨园金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梨园金曲，我是周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一组京剧选段，先请听杨秋玲演唱的《宇宙风》。 Thank you. 下面请听孙玉敏演唱的《红娘》。请听王玉珍演唱的《三打桃三春》。 Thank you. 下面请听李崇善演唱的《正气歌》。 Thank you. 最后是李光演唱的《汉宫惊魂》， 乃是颤起妖皇兄， 告知人归灵。 过让俺丧命，把地日过两两三海老臣王李大亮龙世安，红军北望的船口照旗亭，分明今朝朝姑娘娘起走小寡人大摇杆问罪点起不等那鸡也曾把面子要不犯寒寒不斩，要在心内眼中表明将孤王走南阳东跑西奔，老皇兄啊铁甲在泽水心存，不念了你老伯母善良小三年再三年，小三年再三年，小三年再三年，小三年再三刻，小三刻改三分，三年三月三年三年三刻三分，梦不带笑到定了乾坤，不念了你曹桥端一米大阵，不念你是一个太过老臣恩师太监，亲弟本将军一尊，寡人在酒不听谗言，岂敢你猜过老臣不是有道理，明了君要皇子兄要子皇，咱家忙不定爱情哪里就流泪面飞尘，放大胆一步一步对定寡人